铝字啊，拆开两个口，仨口是品，哎，四口要是加一个犬字就念气。 你说这字干什么？ 给你讲清楚对吧？ 您快说， 它是铝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燕茶配黄啊，这是你说了是吧？我得重找。是这个铝字儿，铝字儿，这铝字儿拆开两个口啊！ 你怎么这味儿呢？ 哎，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说铝字儿拆开两个口啊！ 嗯， 它是一个羊儿的，这个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 啊，别这种， 怎么了？ 怎么了？铁饼子跟窝头的能一样？ 一样，都是棒子面的， 都一样。 长棒子面， 我知道，我知道，不一样。 怎么？ 你想这铁饼子是长的 啊， 有嘎这儿 啊， 有搁这儿。窝头是圆的，上头有尖儿，底下有窟窿，那怎么会一样呢？ 这话对， 那不一样， 不一样 吗？不一样，不行啊！ 我也修理修理， 你也会修理？ 是许你修理，不许我修理啊？ 那你修理啊，你修理。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啊，是一个羊儿的，一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排扁了单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排扁了单长了窝头。 谁这么吃啊？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透地花葱。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马季已经记不清曾经为周总理表演过多少次相声了，总理对他讲的关键要有自己的作品这句话，马季却牢记了一辈子。那是一次给周总理演出后，总理让马季坐到自己身边，问他学相声毕业了吗？马季对总理表示要跟随老师学习一辈子。周总理点点头，然后语重心长地对马季说：小马呀，关键要有自己的作品。总理的这句话对马季的触动很大。那天离开中南海后，马季思考了很长时间，最终他感觉出了周总理话语中每个字的内涵和分量。自己等于特色，特色等于创新，一条明确的向着发展的道路在马季眼前豁然开朗。下面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秀英》，这就是马季诸多作品中一段反映社会新风尚的代表作品。 这回啊，我给同志们表演一个节目， 不像话！ 这 怎么了？这是 不是跟我？我这个节目啊，主要的是说， 舔着脸你还说呢你？ 说都不让说了， 说你也说不出个道理来。跟谁学的这套？ 我这自己编的。 就让你编这个来着？年轻人得学好，国家对你们寄托着希望。你看看人家心里想似话，努力干似话，你呢？ 我怎么了？ 你知道你干这个事儿像话不像话？你瞒着我干什么呀？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你是谁呀？ 我是你爹。 你瞅瞅你，神经病啊你！ 您可别误会，这我可不是冲你啊。 那你冲谁呀？ 我跟我闺女生气呢。 哦，你闺女？ 哎， 秀英啊， 你认识她？ 那我怎么不认识啊？ 啊， 我看着他从小长大的 哦， 在学校那就是三好学生，现在在工厂那是生产能手，听说是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啊。 变了，现在变了。 怎么变了？ 挺大的姑娘外头偷偷摸摸搞对象去了。 嗨， 啊， 孩子 啊， 岁数大了，搞对象那也是正常的。你啊，别反对了。 我不反对。 嗯， 我们俩人呢，为他这事儿还操过心呢。 是啊， 我们给他介绍过对象啊。 谁呀？ 他们一个厂的 啊， 一个青年突击手，26岁，长得1.72米的个头。论人才，论相貌，样样都好啊。 那跟秀英姑娘挺合适的。 咱看着合适不行啊。 啊， 我刚一提马上就把我顶回来了。 怎么呢？ 说出那话又臭又硬。 是啊， 我吃3天酵母片没咳嗽下去。 嚯，他怎么说的？ 你瞧那劲头 啊。 爸爸您少管点闲事好不好啊？我们这么年轻，工作上也没做出什么成绩，老早的就考虑个人生活问题合适吗？以后您要再提这事儿，您别说我不给留面子。 这干嘛呢？ 那小辫甩风去了。 这姑娘真够厉害的。 就是啊。 其实秀英说的也对 啊， 年轻人呐应该有远大的理想。 有远大理想是对的 啊， 可是他说一套做一套啊。 怎么了？ 这件事情没过3天， 嗯， 我在马路上瞧见他了。 是吗？ 跟一男的正走着呢。 哎呦， 甭问呢，这是背着我又搞了一个。 是吗？ 你走你就好好走吧。 他怎么走啊？ 俩人走着都那个 A 字形半导体似的。 什么叫 A 字形半导体呀？ 脑袋挨脑袋，这身子都支棱着，这么走 A 字形的。 那怎么半导体呢？ 这半拉一躲开，那半拉非倒了不可。 那男的是谁呀？ 咱也不敢问呢。 哦， 赶紧过了马路，急走几步，往回一瞧，坏了， 怎么了？ 二歪子。 二歪子， 您瞧这名儿 啊， 那是厂里的有名人物。 哦， 打架斗殴、偷东西、旷工、迟到、炮兵号，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往那儿一站，跟吃了烟袋油子似的，全是这么。 行， 嗯， 真是二歪子， 一张嘴啊是油腔滑调。你厂里有点集体活动，他没参加过。打个球啊，下象棋啊，他没有他。 那他干嘛玩去？ 不是上人舞会上起哄去啊？ 嗯， 就上电影院门口打个群架呀。实在没地方去了，他跑电车上玩去了。 上电车玩什么呀？ 他看人家售票员长得胖一点， 哦， 他拿人家开心。哎呦呵，这姐们长得够肥的啊。哎呀，农村政策一落实，你长膘了。 这叫什么话呀？ 人家售票员根本不理他。 嗯， 车到站了，一开门他下来就往出跑。 哦，想不买票？ 同志，票票。越喊他跑得越快，售票员急了， 嗯， 背着票兜子追出他300多米去，他才说话。哦，别追了，我有月票。 有月票啊？这不存心捣乱吗？ 就这样一个人在我们厂里没人敢理他。 嗯， 谁瞧着谁躲他。 你瞧， 唯独我们这秀英， 哦， 上赶着撵他。你说这不是鬼迷心窍吗？这 那是搞对象吗？ 不是搞对象，俩人形影不离啊。啊，有点活动秀英老拉着他去。 哦， 看个电影秀英给买票。 哦， 上次在北海过团日，他非得跟他上一条船不可。 你呀， 啊 找个机会问问他。 我问他了。 哎， 我秀英，你跟那个这玩意我都没法问。我告诉你， 你呀， 啊 直截了当的问他。 对，我说秀英，你是不是搞对象了？ 嗯，他说什么？ 冲我一笑，搞了。 嗯，真搞了。 共青团号召我们找对象。 嗯， 我想我是团干部，我一块找俩。 找俩？ 是，我也考虑到我的精力确实有限，应该让出一个。爸爸给您一个得了。 不要。 啊， 有共青团号召团员找对象的吗？ 您不知道，这是我们团组织当前一项很重要的中心工作。 嗯， 号召我们每个人都搞对象，这不2-3天时间每个人都找着一个对象吗？ 啊，都找这样对象啊？ 都差不多，这二歪子表现是最突出的。头脑中一点法治观念没有，总是胡作非为。他要不表现这么特殊，我还不找他呢。 那你们能有共同语言吗？ 慢慢来吧，培养感情吧。 现在就好得多了，现在有事没事经常找我来。 哎呀，那你干嘛走道跟他那样走啊？ 啊，不这样走不行啊。上次我带他去看展览去了，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当场晕在现场了。我不这样搀着他，他能回家吗？ 哦，从这里看出来秀英姑娘的高尚品德呀。 怎么，这就看出高尚品德来了 啊？ 明儿他要找一劳改犯，看出他那高大形象来了吧。 嗨，你呀，你误会了。 怎么， 人家秀英姑娘找的是帮助对象。 帮助对象 啊，为了团结青年，做好后进青年的思想转化工作，这是团组织的一帮一活动。 哦，你这么一说呢，他们不是谈恋爱。 不是谈恋爱。 不是谈恋爱，干嘛老晚上出去活动去？ 晚上就谈恋爱啊？ 哎，你看谈恋爱那规律就是这样 啊， 一到晚上自动的就找地方集合去了。 是吗？ 嗯，还愿意走黑道，哪儿黑奔哪儿走。 嗯， 怕人瞧见吗？ 你看他真有研究。 他们俩人谈我瞧见了。 在哪儿啊？ 在车间里头。 怎么跑车间里头了 啊？晚上没人。 是啊， 贺秀英见着这个二歪子，那个热情劲儿没法说。可当时说了一句话，我那脸都红了。 秀英说什么了？ 说，当时这么多人，我都没法学。 没关系，你学学。啊、 秀英拉着歪子手说：“ 啊， 你早来了。” 哦，就这个呀？ 来吧，咱们抓紧时间把这点活干完了吧。 你瞧，不是谈恋爱吗？ 不是谈恋爱， 哎， 这是掩耳盗铃术，你懂吗？ 嗯。 让外人瞧见不会怀疑他们俩人是搞对象的。 哦， 就这手、 哦、 我年轻时候常用。 哇，好嘛，认准人家搞对象了。 他们说那话呢也是搞对象啊。 啊，怎么说？ 那歪子说了， 嗯， 秀英姑娘你对我太好了，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你说什么意思？这是， 这有什么呀？ 啊， 这说明二歪子思想有变化，感谢秀英姑娘对她的帮助。 那怎么秀英直不好意思说我早一点找你就好了？ 是啊，我要早点帮助你不至于到今天这样啊。 还说什么咱们都是年轻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决心要搞四化呀。 我们还要有个远大的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希望你拿出实际行动来。 你要啊好好的改正错误， 做出样子让他们看一看， 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你千万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 你要放下包袱，解除顾虑，这就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跟您说亲家， 哎， 你呀、啊、 谁是你亲家呀、啊、 你要不是亲家你不会为他们说话。 人家那个对话就是这个意思， 他那个含义你没听出来啊？ 什么含义啊？ 那含义很简单，就是俩人早点搞对象，早点把我给甩出去就完了。 啊、什么呀？ 啊， 人家二歪子说 啊， 秀英姑娘，你对我太好了、 啊，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对啊，甜言蜜语啊，献殷勤的吗？ 秀英说了，我早点找你就好了， 早点找，你们俩搞成了，我不就甩出去了吗？ 咱们年轻人呢、啊、应该有共同的理想 啊，从恋爱到结婚共同的理想吗？ 还要有远大的目标 啊，建立个什么幸福的小家庭。 你要拿出实际行动来 啊，让他多拿出俩钱来准备结婚啊， 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俩人结完婚上我那儿示威去， 不要前怕狼后怕虎。 就这句话我恼他们了。 嗯， 把我比作狼，把他妈当母老虎了。 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你呀、啊神经过敏。 我要是神经过敏，上星期六晚上那怎么回事？ 上星期六怎么回事？ 那天不是下大雨吗？ 啊，那天雨下得不小。 我下班刚进家门，秀英跟我说了、 啊、 爸爸您怎么刚回来，等您半天了，您赶紧吃饭吧，我上二歪子家有点事儿，我走了、啊、 下着大雨就出去了。 您说不是搞对象能有那么大劲头吗？ 拦呢也拦不住。 拦不住啊。 嗯， 我跟着。 嗯，跟着 他前脚走，我后脚跟，倒看看他们俩怎么回事。 呵， 一直来到那个二歪子家里，就见秀英啪啪啪一拍门、 啊、 里头有一个老太太说话了。 哦，那许是二歪子他妈。 哎呦，秀英姑娘，你看下这么大雨你都来了，赶紧进来，赶紧进来。哎呀，你对歪子也太好了，你们俩真是自牛。 怎么了？ 把我关在外头了。 得，你怎么办？ 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出来了，怎么回事啊？ 啊， 我一看窗户那边啊，他们有一个咸菜缸。 哦， 我蹬着咸菜缸上去，我往里头瞧瞧怎么回事吧。 那你能听见什么呀？ 听不见，看他那表情也看出个大概齐来。 你看着什么了？ 我一看呢，秀英正跟人家这么比划着呢。 那什么意思呢？ 那还用问啊？ 啊， 小两口这就要成双成对了。 是啊， 啊。然后那老太太指指那立柜。 那怎么意思？ 那结婚的家具他全准备好了。 哦， 老太太还给秀英一块手表。 那又是什么意思？ 订婚纪念呢。 是啊， 最后歪子有一大信封交给秀英了。 这怎么回事？ 甭问呢，把结婚证书全给他领出来了。 啊，你看清楚了？ 我当时这生气，秀英秀英，养活你20多年，想不到你给我来这么一手啊，你简直我跟坏了。 怎么了？ 我掉咸菜缸里了。 你倒注点意呀、啊！ 我赶紧爬出来往家里跑，到家了见着秀英，我要彻底的跟她谈一谈。 对，秀英， 嗯， 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上二歪子家去了。 你跟他商量什么事儿去了？ 处理前些日子他偷东西那事儿。 不对 啊， 你跟他那比划什么呢？ 他说感谢我对他的帮助，其实那是团组织和家庭共同对他教育的结果。 那老太太怎么指指那立柜呢？ 他们说您肯把立柜卖了，要彻底退赔， 又给你一块手表。 那表不是正道来的，让我交还组织上。 二歪子还给你结婚证书。 哪有什么结婚证书啊， 在你兜里呢。 我拿过来一看，不是证书。 什么呀？ 人家入团申请。 是啊。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秀英》。马季在自传《一生守候》中谈到，上世纪50-60年代是相声艺术非常发达的时期，国家对相声的宣传作用十分重视，客观上促进了相声人才的培养和相声创作的繁荣。他自己也是从这时开始明白了要多在创作上下功夫，这样才能使相声艺术永葆青春，长盛不衰。而事实也是这样，不断的创新让他得到了艺术经验的积累，使他的艺术水平得以飞速提高。他曾说自己的成长时代也是我们国家快速发展的时候。马季的成长同时也离不开他的搭档。关于他的搭档的故事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慢慢为你讲述。最后一起来欣赏汪峰演唱的《飞得更高》。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沉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